我是做地产经纪。那对于我们下了班之后的夜生活，其实一般正常来讲，就是说加班的话大概也就7点多钟，而且要避开这个高峰期要走，所以基本上回家也差不多8点多钟了。那一般对于我们年轻的女孩子来讲呢，我们大概会有约会的，对，就是说就是说还会有一些客户啦，就是你比较尊重的客户，或者有时候老板也会请你吃饭这些，或者我们请老板啊这些，就是说跟员工跟同事会在一起比较多，还有就是朋友。 还拼命远方开始阴霾，悲伤要怎么平静纯白，我的脸上始终夹带一抹浅浅的无奈。 你用唇语说你要离开， 心不在， 把难过无声般留下来，汹涌潮水 最动人。 只是浅浅一个笑容，有些话说出来反而言不由衷。 无言有时伤痛，只需要用眼神沟通，爱你的人自然会懂你痛的内容。没有写上地址的信封，装再多爱也没办法送。往事别碰，没有哭过的恋人又怎么会懂。 接过钥匙转身就走，我没有动心也没有开口。没有想到六年后的今天，我在孤独中又想起了这一切。我真傻，放他走了。这时才知道那么爱的这位朋友说完这番话，我想起了一首歌，张宇的《消息》。后来有他的消息吗？

斑驳，关宽双人座，没有你更寂寞。 瞬间，我看见台下的你好像在向我招手，那是一种忧伤的手势。我明白， 人生的戏已处处，失去的日子已幕幕，无落了生命的轨迹，却用惊喜不落了，我们的故事却刚要开始。

店，心里也已经满满的了。我不能替你保鲜，我顶多给你唱一首小情歌，加一层保鲜膜。来听苏打绿的这首《小情歌》。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。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了、 离开人群来来往往的目光。

也从不计较的付出，那是多么单纯的幸福。遗憾的是幸福不能弥补最初的错误。